我们今天啊讲那个第五品是做产品，那第五品啊，因为它比较短一点，所以呢我是这样子，我想说分上下两段来讲。第一段呢，我是想说把老师上一次讲的内容重点讲一次。那后半段呢，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听那个仁波切的禅修课的一部分的笔记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进入禅修，我觉得说我们就听一听一些理观的，然后再做试修这样子，我们看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然后一刚开始那个六祖说坐禅有三个重点，第一呢是不看心，第二是不看境，第三呢是不动。第一不看心呢，就是不执着。如果你着心，就是打妄想，真心就变成了妄心。因为呢，你知道这个心呢是虚妄的，所以呢，你不应该着住，不去想，也不去分别，这才是真如。那第二呢，是不看境，就是不追求清净。因为人性呢本来就是清净光明的，你求了反而盖住了真如。其实呢清净呢不是求来的，清净是需要放下。那如果你没有妄想，自性自然就清净。那因为呢妄想本来就没有根，没有体，没有处所。那如果你起心动念想要清净，想要觉，就会变成是妄觉。那清净本身呢也没有形象，如果你去追求它，就着了境相。如果呢你这样你本来是要去追求清净，反而就被清净给绑住。对不起，好像有人那个我好像听到那个很多声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诶，是老师吗？不好意思。那第三是不动，不动是指心不动，要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过错。所以呢，要时时反省自己的过错，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错。要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同时呢，还要不能再犯，这就是忏悔。那拜忏跟禅修呢，都是很好的方法，能教我们反省。如果没有太多的执念，就不会老是看到别人的过错，就是自性不动。那什么是坐禅？坐禅呢，对外呢，是一切二元的境界都不起心动念，就是坐。那对内呢，见自性不动，就是禅，也就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那什么是禅定呢？外离相就是禅，内不乱就是定。就是如果你外着相则心乱，外离相心就不动。所以呢外禅内定就是禅定，就是你不打妄想，不起心动念，一直维持在那个清净的觉知中。你不并不需要去做什么才能如如不动，这就是禅定。那因为我们本性源自清净，都是我们原本具足的，只要我们念念中不打妄想，这样修行自然就可以成就佛道。那以上就是第五品的坐禅品。那接下来我就是分享一下我上开心禅的笔记，因为我是还蛮喜欢做笔记的，所以我在想说我做了一些笔记，我就是想希望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子。那开心禅呢，它有分一二阶，那我就是稍微就是讲一些那个部分啊，就是一些这样子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一刚开始是说为什么你要禅修，就是我们自性本质里面有很多就是完美无缺的，像觉知啊、慈悲啊、智慧，很多潜力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本性，原本就具备的，可是呢我们却都不认识，所以呢我们要透过禅修来连接他们。那我先讲一下那个开心禅一阶的觉知。觉知呢就是禅修的精华，觉知就是 一种知道的能力，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、想什么，可是呢，却你不去干涉它，就好像是一个侦探，他只是在旁边观察记录，但他并不干涉介入。那觉知与念头的关系，就像天空中有云朵，那觉知是天空，念头是云朵，没有觉知呢，就没有念头，所以念头它就在觉知当中，最后呢，它还是会回归到觉知。所以呢，要把念头转换成禅修的助缘，而不是去排斥它。那之前我们有学到见见知识，见非是见，就是如果你看到河水，就表示你已经在岸上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看到念头，就表示你不在念头中，念头并不需要消失，你只要跟它同在。那禅修的时候呢，有可能出现哪些状况？大致呢有四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你也会感觉昏沉想睡。那永培最那个之前不有讲说打坐的时候很容易睡着。那个仁波切教的方法就是说，你要跟这个睡意，跟这个呆滞昏沉的感觉同在，不用去控制它，要把它转换成禅修的助缘。那另一方面，那个觉知呢，它是不忘失，就是你心要保持在禅修上，然后呢不散乱，就是你要持续的保持。而且呢，其实禅修呢也不是真正的放松，应该是警觉的 alert， 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那第二种状况就是你念头情绪会变得更多，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，如果把心呢比喻成河流，把念头呢和情绪比喻成那个鱼跟石头，如果你在浑浊的河水中，你自然看不到河里面的鱼和石头，一旦呢河水清澈了，当然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。那透过禅修，我们的心呢就会逐渐的平静，自然就会看到更多的念头和情绪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禅修。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不确定，这就是觉知，你就是在禅修。那最后一种状况就是最好的，就是你跟觉知同在，这是一个最好的状况。那让禅修保持新鲜的方法，那举个例子，就像你如果你有喜欢吃的东西，你天天吃都不会腻，那并表示你吃你就不吃其他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在禅修的这条路上，我们要交替的练习不同的方法，让这个禅修保持新鲜感。那再来就是我讲一点开心禅二阶慈悲。那慈悲呢，就是寻找快乐，避免痛苦。那这种离苦得乐的心情是无时无刻都和我们同在。我们的那个自信啊，本来就是没有痛苦，我们的自信应该是恒常的快乐。那所谓的快乐呢，并不是像我们唱歌啊旅游这种外在的快乐，这是生灭的，而是以觉知慈悲智慧去从事有意义的事将他们成为那个善德善行，这种快乐才是恒常的。那慈悲呢，他所要学习的禅修有五个次第，分别是从我自己开始，然后呢喜欢的人、一般人、讨厌的人到一切众生。那一开始的练习呢，是愿我可以得到快乐和快乐的因，愿我可以远离快乐痛苦和及痛苦的因，到最后呢是愿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快乐及快乐的因，愿一切众生都可以远离痛苦及痛苦的因。那对自己和喜欢的人升起慈悲心是比较容易的，那这中间比较困难，但是当然就是你要对讨厌的人或人事物要如何升起慈悲心。那仁波切是说，你要试着把他的人和他所做的事分开，因为如果你把人和他的错误分开的话，你也会了解这个人呢，他也想要快乐，你就会升起慈心，然后看到这个人呢做错事是因为无明业力而带来的痛苦，你就会让我们产生悲心。就好比我们 那个蟑螂蚊子我们不喜欢他们，可是呢想到他们也是为了离苦得乐，我们也要升起慈悲心。当然这是要我们尽量避免杀生呢、啊。那讲到杀生，我记得仁波切还有提到，就是说比方你去吃海产的时候，你不要指着一条活鱼说我要吃这条，这就是杀生。他说如果这条鱼升起的嗔恨心，你就可能会堕三恶道。那当然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吃素之前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难避免。那这里只是教我们对待一切众生都要有慈悲心。那另一个呢，就是你对你嫉妒羡慕的人升起慈悲心。那五毒中呢，最大的烦恼就是嫉妒，因为嫉妒往往是有人的快乐成了我痛苦的因。所以呢，如何去随喜别人的好，也是慈悲心的羞耻啊。那这也是可能老师下一品忏悔品里面那个的内容之一。那我想我先讲到这些，以后如果还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在禅修这条路上我们一起努力。好，以上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啊就来讲忏悔品。然后我前两天也是在看这个六祖慧能的这个经文啊，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。你看啊，他这里面真的是一个教战手册，就是什么都教你啊，就是佛陀给了一个大方向啦。你看我们的经文是什么，就是佛经嘛，佛陀是给比较大的大方向，那么他教你如何修行，其实也是讲的这个，他连讲的那个方法你都得去参悟，是不容易的。但是你去看看那个六祖坛经，他真的就教你，他教你说你要啊怎么样去禅修哦。他教你你要怎么样去定慧等持，那这一次呢又教你你要怎么样的去忏悔。所以这一本六祖慧能啊的书啊，我就说到最后我们一定要来个总复习，大家每个人猜一猜，随便每个人讲个一小段哦，我会把重点讲出来，因为这个真的重要，这个反而是能够对我们有，就是说你可以有实质上的作用，你照着他做就对了。我们看看他今天忏悔怎么说啊？上次我们有讲到嘛，那个忏跟悔哦，我们中文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哦。忏是说你的前过哦，你做的那些事情你很后悔，所以你觉得说哎呀真的不该做这些事情，你觉得自己不该做这些事情并不代表你以后不会做哦。所以悔是什么？我知道不该做，而且我以后绝对不再做，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。所以啊，我们就看看慧能是怎么说的啊，教我们怎么做忏悔。那么这个他说啊，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看看经文啊，他说时大师见广韶及四方士庶遍及山中听法，于是生作告众曰，就是说当时啊，就是从这个韶州啊，或者是广州韶州，就有反正那时候有名了嘛，他那个名气做出来，其实一直就有各种不同的人来参拜他拜见他哦。那么你知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，一定啊要去拜山啊，拜佛啊，这个拜庙啊哦，这样才表示我们的诚心。其实啊，真的最有诚心就是在家修行，你在家念经持咒，好好做人做事，出去利益社会，其实这是最好的修行方法，也是最好的忏悔方法。那当然呢、啊，那些人就来看慧能，那慧能也不能让这些人空手而还嘛，所以还是要讲一些道理啊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他就说来教大家这个忏悔法门，因为忏悔啊对于修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，因为你心中不觉得自己有过错，你是没有办法改善的。修行是什么？其实也就是修正我们的行为。五蕴里面的贪嗔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，那个行是不是就是在讲我们的贪嗔痴？我们累世累劫的这个习性，就是要修正我们的习性啊，也要修正我们的行为，所以这是修行。那如果你没有忏悔，你能修行吗？ 不行啊。所以今天这个章节啊特别重要。那你看啊，他说善诸善知识啊，就跟大家讲，他说事啊须从自性中起。此事是什么？就是修行这件事情。大家去找慧能，当然就是为了修行嘛，想学佛啊。所以他说修行这件事情啊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从自性中做起。什么叫自性中做起？就是你不要外求啊。你去拜山拜佛，去拜上师，去参见那些有名的上师仁伯切啊，谁谁谁，其实这些都是外求。那慧能说你真正的修行啊是从自性中做起啊，于一切时怎么样，念念自净其心，自修其行，这个才是重点。你的心是清净的，你的行为是不停的在行六度，自修其行。你不但要修正你的行为啊，从贪嗔痴慢疑这些累世累劫的习性之中走出来，要改变我们因贪心而起的行为，因为我们嗔心而起的行为，然后最后呢，你要慢慢的能够去往布施啊、利益众生的事情上面去移动，这个时候你就见自己法身了，见自心佛了。哦，不是说哇要到外面去求啊，这个东西是慧能一直在跟我们说的，修行啊，真正的修行是反闻，反闻自性啊，回到我们最原始、最清净的这一念心。而不是外求。所以很多人啊，就是那个疯狂追求什么世界级仁波切啊，又是一定要参见某某法师啊，要被加持啊，要拿到舍利子啊，要去这个拜所有的山啊，这个才叫修行。其实不尽然啦、这个东西是可以有所保留，可以有所改变的。很多时候反而你把这些时间拿去行善积德，那么能够拜忏，能够禅修，这些可能效果更好啊。他说，所以啊，其实是要自度自戒，自己度自己，自己 discipline 自己啊。因为佛不度人嘛，人自度啊，佛没有办法度众生的，其实是众生自度啊。他只是给你开启一个真，他是你的真善缘啊，你自己要度化自己啊。所以他说啊，使得不假到此，他现在就是说要跟你讲这些道理，那么让你啊，哎呀，就不枉你跑到这边来一趟。所以呢，既从远来，一会于此，皆共有缘，大家有缘在这边共聚一堂。所以今天呢、老师啊就说这个慧能说，师父我啊还是要给你们说说道理啊，所以呢就教大家各种法门，今天讲的是忏悔法门，那么他就叫大家各个胡跪。什么叫胡跪？胡跪就是右脚啊，像求婚一样吧，右脚在地上啊，左脚呢就跪一半啦啊，一只跪，右脚跪在地上。因为古时候啊，我们想要领戒啊，或领这个老师、上师或老师傅在要教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啊，或法门啊，或者是什么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要表示尊敬之意，所以他跪啊，不是跪慧能。你们说慧能怎么叫人家对他下跪？其实不是的，慧能是希望大家表示尊重，是对于他现在所要传的这个法啊、表示尊重，所以让大家胡跪。他说他先传两样东西，什么呢？自性五分，自性五分法身香哦，一个呢叫做无相忏悔。所以啊，他说我现在先教你们这两件事情，那么让大家啊就先胡跪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大家就跪下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讲这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自性五分法身香，另外一个呢是无相忏悔。这个香啊，香是什么？香就是我们焚香操琴的那个香啊，就是我们点香拜拜那个香。那大家都是用香来拜佛嘛，对吧？表示尊重。但是这里啊，他说啊，佛需不需要我们的香火？其实佛真正要的不是我们的香火啊。就像我们说，你想要信受奉持金刚经，不是把金刚经放在你的那个佛桌上去给他拜啊，是你要照着里面的道理去做， 那才是信受奉持金刚经对最对于金刚经最大最大的敬意。那用什么香去上香去拜佛呢？他说不是用真正的香、哦、佛不需要那炷香，佛啊需要看到我们自度自戒自修，所以要、啊、用自信五分法法五分法身香，用这个香去上佛。那哪五个香呢？就等于说五根香哦，或五炷香，哪五炷香呢？啊，叫做戒、定、慧，还有解脱，以及解脱之见。你看啊，他这样在讲，就是告诉我们你平常到底该怎么做人做事。所以慧能的书真的可以多看，我们听懂了以后，真的拿这本书时时反省，看自己有没有做到。然后以后孩子回来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说两句，因为小孩很聪明啊，他在外面啊这个见识线比我们都广，他讲的赚钱机会啊，讲的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比我们都懂，所以啊这做父母在那一方面也未必能教得了他们啊，他们那个门路比我们多多了，但是你能够教他最基础的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啊，不会因为我们老了这个就过时了，这些最基础的做人做事道理是永远不会变的，而且会因为你的涉略、你的经验、你的人生阅历多了而更可以体会，所以这些事情可以跟他们讲啊，所以你要先学会啊才能去教他啊，对吧？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戒香，就是那第一炷香是什么？要你能够持戒。你不要老是觉得戒就是哎呀我要吃素啊，我又不能杀生啊，我又怎么样怎么样了，哎，不用把它想得这么的复杂哦，或者这么的严苛。所谓这个戒啊，那个慧能我觉得他的定义写得很棒，他说啊，其实就是无非、无恶、无嫉妒、无贪嗔、无劫害。什么叫无非啊？做事情不要犯错，这个是我们易经里面所讲的无咎。易经啊，以前我很就是学了很多年的易经，非常非常认真，那时候学易经就跟我现在学佛经这么样的认真，学了很多年。易经里面的道理非常的深奥，当然一般人了解它这个要起卦呀、预知未来啊等等，但是它真正要教我们的是你怎么样去做人处事，这是一个入世法门啊。但是所有一切的 lecture 都是在教我们两个字，无咎。它不是在教我们如何飞黄腾达啊，如何赚大钱，如何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所有一切我们所追寻的有正面就一定有反面，就一定会有问题的存在。所以其实易经真正教我们就是说，人这一生啊最难能可贵，你回去当我们要断气的那一刹那，你去回顾你那一生，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是回顾你有多少的成就，而是去想我还有没有遗憾，那个遗憾如果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，我有没有做错事，我有没有对不起人，我有没有做错事，我有没有伤害众生，不能带着这样子的遗憾去断气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要你无非不要做错事情，这个是需要很大的智慧，学易经学佛经啊，甚至这个老子庄子道家这所有的东西，中国这些流传几千年下来的这些经书有很棒的道理在里面，就是教我们无过无非无咎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教孩子们不见得要他们飞黄腾达，希望他们身体健康能够开心，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做错事，因为错事有很多是没办法弥补的，这个东西很重要。再来呢，无恶，不要造恶，不要造业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也非常重要啊，千万不要做恶事情，做恶人，去让别人痛苦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因为这所有东西都是因缘果报， 怎么去就怎么来，不是抱在自己的身上，就是抱在自己下一代身上。现在都是现世报太多了，所以千万不要作恶。再来呢，不要嫉妒。诶，为什么特别把嫉妒这件事情拿出来？因为嫉妒啊，是人的本能啊，每一个人都会嫉妒比自己好的人，看到别人比自己有钱或比自己好，机遇比自己好，第一个就会说为什么，他凭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不要这么想，就凭他之前曾经造了善业，现在果报成熟了，这没办法，就是一则我们没造善业，或者我们就刚好善业没成熟，他的善业成熟了。所以啊，不要用嫉妒啊去蒙蔽了我们的心，因为很多的恶事都是由嫉妒而起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以后我们看到人家比我们好啊，那所有的境遇比我们好，你或许心中有小小的这个 OS 说不公平，他为什么啊？他没有努力啊，他没有行善， blah blah blah， 为什么？那这个时候你要收起你嫉妒的心，你就是去想，我要随喜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此人之前必定有善业，不然没有今天的善报。我要随喜他，我要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做 remind 我自己，我也要行善，以后才能有善业。即使没有在我身上，也在子孙身上。当然，这个是在着相的 perspective 在看这件事情啊。那你要学会随喜，而不是去嫉妒。再来呢，就是贪跟嗔。这两个没什么好讲的啦，贪就是因为我们欲求不满，所以现在开始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，也是教你的下一代，你要懂得感恩，你要懂得满足，真的，那半杯水，你必须去看它满的那半杯，而不是去看空的那半杯。嗔啊，不要随便发脾气，这个是修养。当你有戒的时候啊，戒定会有戒香的时候，这个戒啊，你有这戒这一炷香，你啊就比较不容易发脾气了。那么我们由禅修拜忏啊，哎，这些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嗔心。但是嗔心啊，其实也是累世累劫。有些人不容易生气，但是好爱买；有一些人啊，对物欲没有这么追求，但是啊，非常容易动怒，或者自我价值观啊。还有一些这个它的价值啊 value 各种它非常的坚固，哎，所以每个人的罩门不太一样，那你都要提醒自己。再来呢，就是无劫害啊，不要啊去这个把别人的东西啊占为己有啊，所有不义之财，我们说不义之财啊都不要取啊，那这个东西啊就是说，哎，你要无劫害，这个就是戒相。所以以后在讲戒定慧的时候，哎，去想一想六祖慧能讲什么哦？我要无非无恶，无嫉妒，无贪嗔，无劫害，这个是戒相。我觉得这一部分大家都有机会越来越好，没有人能做到100分 ，OK？ 但是我们大家要把它先往60分移动，再来80分啊，然后越来越高分，这个能做。那定呢？你要先能够有戒。你要有了戒，你才有可能生定。绝对不可能一个人又非又恶又嫉妒又贪嗔痴啊，他竟然进入楞严大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要先有静，先有戒，之后你能够定。所谓这个定啊，那大家比较清楚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，你自心呢就不乱，对吧？即睹诸善恶镜像，就是你看到外面所有的境界，你能够如如不动。诶，他说叫你不看到恶跟看到善哦，看到好跟坏，你都能够安住在自心当中，都不要随境起舞。因为我要提醒大家，你所看到的善跟恶是从你的角度出发，那个不是一个绝对值，那是一个相对值。所以不要对外境起舞，对于你所看到的任何现象，请你一定要有能力能够 hold 住。就像我们讲的嘛，你看到一个人在捐钱或者做大善事，有可能是因为你在往，你不用先为他大好说哇赶快拍手按赞啊什么，你要看他后面的动机。那么他后面的动机还有后面的动机，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随境起舞，你要有能力看到比较后面的东西、哦、你要看到更深层的东西，你要先戒才能定，定了之后，定是什么？再讲一次哦，对于外境你不会翩翩起舞，你不会心随境转，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才有能力自心无碍，能够以智慧，这个智慧是真的般若政治了，不是说哎呀我有为观的智慧啊，我有什么什么的智慧啊，这个就是说我能够在大定之中什么从空再出假，有我这个已经如如不动的这个般若政治，我真的开始去能够关照，去看在差平等之中，我再能够见差别，这个就是慧。前面的这个定啊，是修止，后面呢是修观，常以智慧观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，不造诸恶，而且虽修众善，你还是要去行善积德，你还是要去行六度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心不执着，你不会再执着，境上念下，今续孤贫明慧香，这个是不是我就是我们在讲你要能够布施啊，你对长辈你要能够尊敬，好、哦，这真的是我们以前讲的一般的道理啊，就再提醒大家一次，对于不如我们的，这不见得光是，其实那个叫做敬老，那个上哈，其实你可以去把它想任何的长辈，甚至是说比较弱的弱势，年纪大的你都要能够礼敬他们，年纪下的呢啊，我们下面的后辈你要能够去帮助他们，要去提携他们，要去鼓励他们，那你这个下辈不见得是年纪上面，有可能在工作上是你的下属是吧，然后在你的这个就是说不见得是以年纪来分啊，这你们应该听得懂，那么今续孤贫啊，对于那老弱病残啊，那些弱势你必须要加以帮助，而且不带分别心，不要用宗教政治或种族或者是性别各种的分别说，哎，我要多帮这个人一点，多帮那个人少一点，不可以，随缘度，随缘度很重要啊。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心，我就是在我旁边看到今天我有缘就度这个人了，人家来募款了，你 just go ahead， 你不用说我这笔钱我一定要用到谁谁谁身上，或谁谁身上绝对不能用，这种那都是有所缘，这种都是住相的，那个就功夫啊或者这个功德就差太多了，就是随缘度哦，我今天在这里就有机缘的人来了，我度他，我帮助他，应该是这么去做，这个是慧。再来呢讲解脱啊，自心无所攀缘，什么叫解脱？解脱就自在啊，哎呀我终于解脱了，我这个担子终于放下来了，你去感觉一下，哎呀就是说你可能说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很艰难的事情，哎呀终于完成了，哇这个担子放下来了，我解脱了，解脱是什么？终于自在了，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，自在了，没有束缚了，没有压力了，这个就是解脱。那什么是解脱？他告诉你，自心无所攀缘。你啊，如果天天攀缘，攀善也好，攀恶也好，你很累的，你非常的累。他告诉你，不要自心无所攀缘，而且不思善也不思恶哦。你每天还在善跟恶中间，在这里纠结，你的心是没办法自在的。所以他告诉你，你不要有断见、啊、你不要去思善也不要去思恶，他就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要起心动念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禅修所说的觉知，你的心是清明的，你能够完全意识到周遭所发生的事情，你心里的感觉身体的感觉，但是你不会随着它去分别去执着哦、那 Wendy 刚刚的 note 不是讲吗，我们的觉知就像那个宽阔的天空，而我们的那个念想呢，我们的意识呢，就像那一朵朵的云、哦、或者是那天空里面的任何东西，它会来它会去，但是只有那个虚空 是广大无边如如不动的。所以这个东西你如果当云朵，你没有办法自在的，你有界限，你会来去，你会生灭。但是如果你在安住在那天空之上，那你就是完全的自在。而且这个天空这样所讲的自在是能够包容一切，所以你的心要大，你的心大你才能够自在。这个大哦，不见得是说我们少一根筋啊，因为有时候少根筋会伤害人。这个大呀，是说你能够广大无边，能够包含所有一切的可能性。哦，这个东西自在无碍，叫做解脱。哦，我们今天你看所讲这个，你看慧能他讲的多好，你有没有办法把今天我们的课程能够记下来？你有没有能力复讲一次给你的小孩，或者是复讲一次给你自己，或者复讲一次给你的后辈，那你帮到很多人。再来呢，解脱之见，不但自心要解脱，自心是要解脱是什么？是无助嘛，对吧？是比较是在讲这个性空的部分。解脱之见呢，是说你虽然你要能够说，哎，我要无所攀援，但是不能够断灭。所以我还是要能够博学多闻，我要是自本心，我要能够达都，我要能够达诸佛理啊！我要对于这所有的正法正理，我要非常的清明，我是要了解的，我能够和光接物啊！所以他说，你看自心既无所攀援善恶，但是不可以成空守寂，就是你不可以断灭，你还是要需要对于这外面的世界，你是要了解的啊！所以你从假入空之后呢，你还必须要再从空再出假啊！你要和光接物啊，你要不与人起争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能够安忍在任何境界当中，不要与人起冲突，能够和光接物。有一些人真的就有这种本事，我很羡慕那些人。像我自己就不够圆滑，我的个性就比较冲，我看到那些非常圆滑的人，我是心生羡慕。但是这一些人也是修来的哦，前世就修了，这一世继续修，他能够和光接物，非常厉害。这种人看到要跟他们学习，无我无人。但是我们就讲过，如果你只是一昧的忍，说哎呀我看在什么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争执，那个叫忍。忍字啊，是心上一把刀，忍是没办法忍多久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必须真的就是无我无人，没有我跟人中间的那个分别，我即众生，众生即我，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真正做到安忍啊，直至菩提真性不异，名解脱之见相。他说善知识，此相啊，啊，各自内熏啊。你看他讲多好，我觉得这段啊，我真的特别喜欢。他说这五柱香啊，其实与其说你是去拿这个香去供佛，他说事实上啊，我是要你拿这五柱香熏你的自心啊，你要内省啊，去反省，看看你有没有做到。那这个香要去熏自己啊，你做到了，那你真正就是拿来供佛了，哇，那真是太赞了。所以你此香各自内熏，莫向外觅。这就又回到他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，修行这档事从自性中起。哦，这一段我特别喜欢，我觉得这个回家可以多念一下。我那时候在准备课程的时候看这一段，我觉得对我来讲特别有帮助，真的讲得很好啊，能够时时提醒自己。这个啊，他讲的这个自性五分法身香啊，这个就五，这个、就五五种香，五柱香，那么是熏习你的自心啊，由自性做起。那为什么叫法身香？你这五件事情，这五柱香天天熏，天天熏，你总有一天见法身，总有一天见法身啊。好，那再来啊，他讲这个，我们今天也不用讲太多，我们就再讲一个无相。那个他就告诉你说怎么样啊，是这个无相戒，他告诉你怎么样去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无相忏悔，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？忏悔很重要哦。 你不忏悔你是没办法进步的。我都希望啊，下次我们上课啊，大家在课堂上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愿意分享？有没有人愿意分享？哎呀，我学佛这一两年来，我们这边的同学最多大概三年，可能一开始是 Jenny 啊，然后那个 Jasmine 那比较早期，然后后来再来，最多大概有四年了，我觉得大概有三到四年，那还有短的一两年的，有没有人到时候下一堂课愿意分享说我们在上六祖坛经，我们人比较少嘛，就不会不好意思，有没有人愿意分享说我啊学佛这几年来，我真的思吾日三省吾身，我觉得哪个地方我实在做得不够好，我想要能够忏悔，我想要能够精进，那个看看有没有人到时候愿意做分享啊，我都好多可以分享，其实我经常在分享嘛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能够去吾日三省吾身，你就不用吾日三省，一省不得了了，一周一省吾身都已经不得了，有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的啊？好，然后再来啦，今于汝等受无相忏悔，就开始教大家什么叫无相忏悔。哇，这个无相忏悔了不得，这个是可以灭三世罪啊，令得三业清净啊，就是三世的罪啊，就是等于说累世累劫不见得只有三世啊，你真正的忏悔就是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为什么你杀猪杀羊杀或者是屠杀那些打仗的，你怎么屠刀一放下你当场就成佛？真的，因为你真心忏悔，那忏悔的力道实在是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所以要教你怎么忏悔啊。而善知识各随我语，他叫大家随着他这么做，这个啊，他就教大家什么叫无相忏悔，要对三件事情忏悔啊。他说弟子等，他说第一件事情怎么念法，他叫大家跟着他念哦。他说弟子等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啊，从前所有恶业迷、愚迷等罪，悉皆忏悔，而且呢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这个很重要，你忏悔，今天忏悔，明天再继续干，那个没有用，那只忏不悔啊，那个也不是真的忏，因为你真的忏就不会再做了。第一个就是愚迷、愚痴，各位同学，你说愚痴难道也是罪吗？其实愚痴真的会造成很大的问题，它会让你做很多的错事哦。所以啊，如果不够精进，对于很多善知识、正知识不清楚的时候啊，你就迷了哦，你就迷了，污染了，就会有很多的贪嗔痴慢疑，其实就是从迷所起来，吃愚，所以这个痴业啊，很大的问题。那所以为什么去对治痴业，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精进。那好，我痴没办法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多读书嘛，我就多学习嘛，我就多听法师讲法嘛，我就多看佛经啊，去看看人家里面讲的道理，就能够对付我的痴啊，这个是能够慢慢慢慢改善的啊。所以他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恶业，你要忏悔啊，而且要能够消灭，永不复起。那大家，我觉得我们在座所有人都有吃的问题啊，因为就是对于一些正道、正法、正知识不够理解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精进来对付它。每一个东西都有对付的方法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？第二个，弟子等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骄狂染。骄狂是什么？骄狂就是自大。狂心狂念使坏心眼，最怕就是看不起人，这个就是什么功高我慢啊，觉得自己了不起啊，这个比我笨的我看不起，比我穷的我看不起，比我怂的我看不起，比我什么的都看不起。殊不知我们的上面也有一堆人瞧我们很怂很笨很穷，也看不起我们，那这个情绪是不能有的啊。那这个啊，就是分别心，像我自己也是分别心很重，这个就要时时提醒自己啊，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，千万不能骄狂，因为一骄狂你是不会自省的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能够更怎么讲，没有办法再能够精进或者是再改善，也不会有任何人，旁边的亲朋好友也不会有任何人愿意给你任何的提点。因为他们知道你不会听， 而且呢可能会怀恨在心，谁要都到我们这种年纪了，谁要做坏人，不要得罪就算了。所以如果你活到现在，既然还有朋友愿意在旁边劝你，朋友家人啊，愿意说那些不中听的话，忠言逆耳的话，你应该感到开心啊，不要把那人推开。那第一个你要觉得说自己有福报，第二个你要 appreciate 人家还愿意跟你说真心话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也是要能够惜嗟忏悔，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。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嫉妒，我们有讲这嫉妒是非常可怕，往往很多害人的念头都是从嫉妒开始的哦，所以一定要转你的嫉妒啊变成随喜。你看到人家成就大的事情啊，有好的福报，你要随喜他，因为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他的善业成熟了，你随喜他吧。哦，你嫉妒只是让你自己第一个非常的痛苦，第二个你会做很多的错事啊，这个东西业力就像漩涡一样。但如果你能够改变你的心态，把嫉妒心变成随喜，那你会能够改善自己，而且呢以后看到他们你也希望随喜他，不但随喜他，你希望说、啊、他能够利用他现在这么好的资源，这么好的福报，能够做更多公益社会的事情，你应该有这样子的心，那你就很棒，这也是你的功德。你的功德别忘了身口意，你把嫉妒转成随喜，你就把你的那个意、啊、你心念所发所造的那个业变成了一个功德，那你看多好。所以我们也慢慢慢慢要反省自己啊。所以他说善知识啊，以上视为无相忏悔，就是对于这三件事情就记得咯，愚迷、骄狂、嫉妒啊，你都要告诉自己说，诶，我以前从念什么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曾经做过或正在做或以后会做的，我全部通通要断掉，我忏悔，而且我永不再犯。愚迷你要怎么对治它？你要能精进。骄狂呢，你要真正能够谦卑啊，对旁边能够对你直言的朋友要善待他们。嫉妒呢，那要提醒自己、哦、自己善业不够，不要嫉妒别人，能够转嫉妒为随喜，这样子就能够改善。那对于这些事情悉皆尽忏，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那悔呢，就是悔其后过，以后不能再做哦。从今以后，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以后通通要给它斩断，绝对不能再做。这个就叫悔。所以啊，这一段讲的是忏悔，然后觉得很重要啊。他说：“凡夫愚迷啊，只知道忏其前愆。”这就是我们。我们有没有知道说自己做错事，哎呀我怎么又买了，哎呀我怎么又骂人了，哎呀我怎么又嫉妒了，但是呢下一转眼继续去买，继续去骂人，继续去嫉妒，这个就是凡夫，不知悔其后过，只知道忏其前愆，但却不知道悔其后过。这个东西你说你只是忏而不悔，哎呀跟不忏啊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因为你就继续干嘛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以不悔改，前罪是不会灭的，后果又继续生。所以我们啊在拜忏的时候要继续提醒自己啊，以后不要再犯，你至少要下这个决心说我以后不犯。你不能说哎呀做不到，那不行，你要先告诉你自己你想要做到，如果你都告诉你自己做不到，你肯定继续做，那也不必忏了，忏的跟没忏是一样的哦。所以他说，如果前罪不能灭，后过又生，你何名忏悔？你这个不叫忏悔，忏悔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他又在教我们一个法门哦，你看看可不可以再讲五分钟哈、哦？还教我们一个法门，他说啊，你想要做忏悔啊，你要去做一件事情，这个东西啊叫做与善知识啊，他要发四弘誓愿。哪四件事情这么重要哦？你去发这个愿之后啊，你就能够，我看还有多少啊？我们就讲一小段好了。他说你发了这个愿之后啊，你就有机会对于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几个不同的过错能够做到修正。他说你看啊，这个地方他说各需用心正听哦，他说师父我现在要讲咯，你们要用心听哦，自心 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外面讲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但是这个慧能他讲什么？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然后呢，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，自信法门无尽誓愿学，自信无上佛道誓愿成。你先不看自心，光看那其他四个，哇，所有无尽无边的众生我全部都要度化，这不就金刚经讲的吗？所有一切众生我今列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是吧？有什么这个软身胎身湿身化身，有声无色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所有众生我都要度他们，但实无众生得灭度，是不是？你看无尽无边的众生，你去想地藏菩萨他是什么样的悲愿，什么样的大慈大悲的悲心悲愿，只要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，那你觉得他有机会成佛吗？大概机会不多了，因为他永远都要坐在地狱里面度这些无量无边的众生啊。所以那个他说啊，誓愿无边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但是这边他讲的是什么？是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他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他讲自心的众生啊，讲什么？你的内心里面啊，有好多不同的众生，这个众生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迷心、狂妄心、嫌迷心、狂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恶毒心。他说这些东西，这些恶行恶状，这些贪嗔痴慢疑，所有一切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众生。他说啊，你要去度化这些众生，很有意思啊，你不是去消灭他，你要去度化他。这回到什么？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，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说，哎，你要这个修行啊，你啊就是要把你的禅坐禅定，就是要把你的心啊在那房子里面把门关上，贪嗔痴慢疑来的时候他要敲门，但是你不能不让他进来，你要进来，你要去度化他啊，把贪心能够度化他变成什么？变成布施的力量，能够把你的嗔心啊，或者你的痴心进来，能够度化它。比如说你的贪啊，那嗔心呢，你能够度化它，变成能够无畏布施的力量。那你的痴心进来呢，你能够去度化它，转化它，变成精进，对吧？变成智慧，变成般若，这些东西你要度化它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不是把它给干掉了？干掉是小乘的。哦，那个疯狂的野马，你的内心非常疯狂，你就把它给戳死了，你把它打昏了，那个马也不能动了。但是我们是要度化它，你要把贪嗔痴慢疑，你要把这个无名的野马去把它转化成千里马，它才能够帮你去行六度，行万恨，对吧？它才能够帮你去度化众生啊。所以这是自心的众生，你要先把自心的这些众生给度化了，你才有办法 one step further， 你去度化外面的众生，那才有办法去度化无边无尽的所有的众生啊。这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再来呢，自心烦恼，自心哦，烦恼无边誓愿断。这个烦恼啊，大概就跟外面差不多，其实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是我们的妄念，都是妄念。所以烦恼你要把它断掉，其实是什么？后面还有这个内容哦。他先讲哦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我看这边讲完没？何名自信自度，即自心中邪见烦恼，对，愚痴众生将正见度。不好意思，我刚这段经文没有把它念完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在讲怎么样先自度再度人。那接下来他说，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。也就是用你的般若之见，又是空性，你必须观空，你要了解这所有一切万法都是虚妄的。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楞严经、金刚经里面所讲，全部都是虚妄的，全部都是缘起性空，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，都是那些泡泡。你看我们禅修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原来安住在这儿，妄念来了，你不用把它推开，你只要关注着它，妄念就会像泡泡一样就消失了。你的贪嗔痴慢疑，这边的愚痴迷妄，所有一切其实就是那泡泡，也全部都是一戳可破。那你就是要能够各个自度，你要能够去化解。化解的方法无他， 就是你要能够理会到什么是空性，就是我们楞严经所教的般若智慧啊，你要用实相正智去关照这些无明的妄念。这个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之前楞严经讲五色缘影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用好的眼睛去看，你就是看到的是那个光，真正的光实相。但是你如果打妄想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五色缘影，你眼睛坏掉了。所以什么是好的眼睛？就是正知正见。正知正见是什么？就是没有知见。当你没有知见，没有妄念，没有分别的时候，你看到的就是正，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光，那个光就大放光明。所以这些所有的贪嗔痴啊，所有的什么嫉妒啊等等，全部就会被那个光一扫而照，一照而空，一扫而空。哦，所以到最后就是般若正智，就是那个空性，就是那般若智慧，邪来正度，迷来悟度，愚来智度，恶来善度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只要那个般若正智，你的空性的那个大光明出来的时候，这所有东西，有点像那个妖魔鬼怪，你的一照全部都没有了。如是度者，名为真度。那这个就是告诉你，怎么样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看还有一小段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地方讲完吧。还有一小段，以觉为师觉者，等一下我看看还要讲多少。好，最后的一小段，我们把那个四念住讲，就是那个四弘誓愿讲完，因为还剩一小段。他说啊，烦恼无边誓愿断啊，这个比较容易懂。刚刚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是比较难的，所以我多讲了一点。烦恼无边誓愿度呢，他说是将自性般若啊，这个智般若智去除去这个虚妄思想心，烦恼就是我们的妄念，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无明妄念，自己天天打妄想，这些无烦恼都是自己造成的。他就是告诉你，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心安住下来，那你不要打妄想，能够一直在觉知当中，你就不会有烦恼的。我们那个烦恼，我们那个都是我们的心魔所造出来的哦。所以呢，烦恼就是你不要去打妄想，也就结束了。至于法门无边誓愿学啊，如果是之前我们所讲的啊，是说，哎呀，修佛有各种法门，只要能够帮到我，只要能够帮助我开悟的，帮助我成佛的大觉的，我都希望把它学会。但是这里呢，须自见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学。其实这边的法门到最后无他，就是我那一念心性，这个反而简单。外面法门一大堆啊，你根本不要外求，你就是反观你那一念心，回归你那一念心，那一念心性，最后这个就是你所有法门的最终极，你就是关照那一念心，无上佛道誓愿成。那当然，既常能下心，行于真正，离迷离觉，常生般若。这个无上佛道，其实就是讲我们大开圆觉，大觉了啊。明心见性了，自见本性了。所以你看看啊，如果原来的四弘誓愿讲的比较是相上面的，但是慧能这边所讲的呢，是性上面的，体性上面的，你要能够去看到这两边的差异性，两边都很重要哦。但是慧能比较是偏重在自性，哎，我们的真心本性啊，无上佛道你要誓愿成。但是对于慧能这边所讲的体性呢，是说我要明心见性，我要觉。哦，而不是说我要成佛，好像有那个 status。那无尽法门呢，其实就是我的一念心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他说能够除真除妄，即见佛性。外面是说我要成佛道，这边呢，他说他要你明心见性，见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，就当下你见佛性，佛道就成了。常念修行是愿力法，OK。常念修行是愿力法。什么叫做愿力法？其实最后这个就是禅宗所说的，全部都在你的一念心，善恶都在一念之间，到最后是善也不要了，恶也不要了，所有到最后其实就是不起心动念，回归到你这原始的真如本性 啊，所以这边呢、啊，连忏悔都是告诉我们要这么做。那么接下去呢，我们就下次会讲，讲什么呢？告诉你如何皈依。你看它是整个重点是什么？先忏悔，对不对？忏悔，然后告诉你四弘誓愿，你要发愿做这件事情。再来呢，你要无相三皈依。我跟你讲，这一个章节特别重要，因为它真是把你的整个 SOP 都告诉你的，佛可没讲这么细。你要谢谢这六祖慧能，他就告诉你你要皈依什么。外面人讲说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慧能告诉你什么？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这一段都很精彩，我们下一次接着说，好吗？今天上课上到这里。